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3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在广播中一起来探讨恋爱、婚姻、情感、心理、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相关的，比如说恋爱中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情感上有些什么样的困惑，婚姻中和伴侣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交流。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和我们的节目互动的主要方式，大家可以给我们发来微信参与我们节目。首先呢要添加我们节目的公众微信号，今夜思雨时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每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会探讨各位听友网友发来的这些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心理学博士，白露老师。白露好。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一位女孩子哈，她是这样描述她自己的，很年轻的女生。她说啊，我这个人呢，我觉得在爱情当中，第一，我没有什么识别别人人性的能力，我觉得我看人好像总是看不大准。第二呢，我在恋爱里边啊，我其实总是被欺负。那么，比如说吧，之前我交往了一个男朋友哈，他其实已经都不爱我了。但是他还骗我说他是爱我的，但是他的行动都已经出卖了他，他根本就不爱我。就这样呢，一直纠缠，一直吵架，当然最后我们还是分开了哈。我想跟你们说的是，我有一位女生朋友，我的这位女生朋友呢，她就说我，她说你呀，之所以在恋爱里边被欺负，在同事面前被排挤，就是因为你不会做你自己。他说这句话一下子触动了我，我就想问哈，那怎么样我可以在恋爱关系当中做我自己？怎么样我可以在伴侣关系当中还能拥有我自己呢？好像真的是这样的，一旦有了情感关系，甚至在工作当中，有的时候我就没有自己了。所以我就想问问你们，一个女生怎么样才可以在恋爱当中、爱情当中能够做回自己？ 其实这个女孩子在问题里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说她在这个关系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哈。那我猜想是不是无论是你在恋爱关系中还是在工作中都是比较的不太有主见啊，这是我的猜测啊，或者说总是想着别人是对的，或者说总是依附于别人啊，或者是把自己的所有的希望，比如说交了男朋友之后什么事情都希望男朋友做主啊，是不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可能是你说的所谓的失去了自我哈。那么其实无论是在恋爱中还是在人际交往中，我们要看到自己，首先就是你要看到是不是在任何事件中你都习惯性的忽略自己的需求去满足对方的需求 啊，或者甚至是去讨好对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能就完全没有自己了哈。因为我们其实在小的时候成长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小孩子为了让父母开心，我为了讨好他，比如说父母需要什么我就去做什么， 嗯 啊，那长大之后你可能还会延续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的状态。那么你如果想改变自己，其实最好的就是你时常问问自己，我需要的是什么， 嗯， 我此刻的感受是什么，我希望这件事情是什么样子的，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哪怕我觉得我不太自信，可能我想的不对，但是也先想一想自己的那一块到底有什么样的东西存在，而不是你还没有想自己你直接就是去想对方了。 嗯 啊，所以你可能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小事上慢慢去做改变。比如说你跟男朋友去吃饭啊，他想吃面，但其实你想吃米饭，很简单的一个例子，那么你是不是就顺着他走了呢？ 对，有些人会把这个理解为什么哈？有些人会觉得，哎呀，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嘛，不就得一个人包容另外一个人吗？两个人有的时候总会有两份主意，总会有两个想法，那既然他想吃面，那我就随他吧，因为我包容他嘛，这是一种看法哈。 对， 还有一种看法，有人会觉得我特别特别的爱他，我真的是太爱他了，如果我一旦提出了一些反对他的意思的话，那我们俩之间不就该出现一些问题了吗？对吧？那我们俩之间就该有不愉快了吗？所以呢，我就还是听他的吧，就是有人会认为这是相爱当中的包容，有人会认为这是因为我太爱他了，那这样的话和那种失去自我哈，这个点在哪儿？就是这个我们把握的这个点在哪儿呢？ 其实这个里面虽然点的这个地方特别好哈，就是我们经常有一个误区，觉得我为对方妥协，为对方着想是一个爱他的表现，是为他好。 对，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一直委屈着自己满足对方，你那个委屈总有一天会爆发。也许你就在别的地方，有一天你感冒了，他没关心你，突然大跟他大吵一架。其实可能这个事儿本身没有那么严重，是你前面积压的这种不断的委屈和压抑自己，最后在这一刻爆发了。所以我们讲这样的处理方式，实际上对关系是有破坏性的，这个很有破坏性的，是不好的。 对 啊，所以呢，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在关系里我就不妥协啊，我都说了算，那对方肯定也难受。我们要说的是，你首先要表达自己的需求啊，比如说那个男朋友说我今天想吃面，然后我说哎，其实我想吃米饭，那我们俩商量商量今天到底吃什么呢，对吧？我首先得把我的愿望表达出来，然后接下来我们两个商量，可能这次我顺着你了，下次你听我的，我们再去吃个别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你既表达了，然后你又让对方理解到了，其实我是在为你去做出一些妥协，这个时候你就没有那么委屈了，因为这个东西表达出来了。我们时常那个委屈是因为我们没表达出来，我们自发的为对方奉献了，但对方可能压根没感觉到，我们又觉得特别不值，所以这个里面你就拧巴在这儿了啊。所以觉察到自己的需求，去合理的表达它，并且跟对方去协商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人际交往，无论是人际交往还是恋爱中比较好的一个相处模式。 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和对方有不同的一些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们是应该去表达的。那么还有就是在这个爱情关系当中，比如说这个女孩子她说了哈，她会失去自我。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不是真实的那个自己了。在恋爱当中常常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总是想，那谈恋爱嘛，它不就是能激发我们把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吗？那我在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已经做成了一个另外一个人嘛，一个最好的人。比如说原本我可能是一个大大咧咧，粗心大意，甚至我有什么想法我就会说出来，或者比如说这个原本我喜欢吃饭，我喜欢吃什么呢？我可能更喜欢到大排档去吃饭。但是我一看他，哎呀，他不是这样的男生啊，是吧？他这个男生还挺讲究、挺卫生的哈。他们家好像还比较这个在意这些事情哈。他常常跟我说，哎呀，那个到大排档吃饭是多么不卫生的一件事儿哈。 我这样一听，那我就再也不在他面前表现出我是个爱吃大排档的女生了，对吧？那我就他要说吃什么的时候，我就一指旁边那个星级酒店，跟他说：“哎，我们去那儿吃吧。” 嗯嗯， 啊，就好像有些人是这样的，就是这也是做不回自己的一种表现吧。 对，其实这个里面我觉得还是有两件事情可能容易让我们去混淆。一件事情是大家觉得我可以为了爱情变成更好的自己，对吧？这也是我自我改变的一种动力和方式。还有一种就是其实我是在伪装，伪装，然后我想一直装下去，但基本上不会有人一直装得很成功啊，你一定是在某些方面你会再变回原来那个样子。所以我希望大家去觉察，就是去觉察一下你这个所谓的改变或者伪装它背后到底在说一件什么事情。 嗯 啊，就是我是觉得我是心甘情愿的在这个里面改变，并且我也很享受它，对吧？因为对方的欣赏，我愿意更愿意去花时间打扮我自己，然后我自己漂亮了我也很开心，这个就是一种正向的积极的你自主的去改变。 对， 但是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一定要证明我是值得对方爱的啊，我一定得必须得变成对方想要的那个样子，他才会爱我，我才是值得被爱的。这个里面就很有风险。其实很多人就是因为在小的时候，其实他就形成了这种模式，我不断的要用一些方式去证明我的爸爸妈妈是爱我的，否则我就有一种容易被抛弃的感觉，就尤其是可能小的时候亲子关系不好的家庭啊，就会形成这样的一种模式。然后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经常在关系里就是我是不值得被爱的，我特别怕对方抛弃我。我可能都不是爱这个人，我可能对他都没有感情了，但是如果他抛弃我，说明我是一个没有价值感的人，我不被别人认可，我是这个我可能各方面条件都不行，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他是因为恐惧不敢离开这段关系，不断的去讨好对方，这个其实是挺可怕的。所以我希望大家时常去觉察一下自己内心到底在说一些什么，可能你就知道你怎么去处理这段关系了。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今夜私语时，我们和大家探讨的就是这样一些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都是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会聊到的。那么特别是您或者您周围的朋友啊、亲人啊，有遇到一些情感的问题，可以告诉他们，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给我们发来微信或者在新浪微博中留言，在广播节目中，在我们这样一个今夜私语时广播节目中，一起来探讨这些情感问题。有一位女生问哈，她说：“我的男朋友他的前女友是因为抑郁症自杀了，我的男朋友这件事情呢，就总是忘不掉，特别的自责，特别的内疚，他总是觉得是因为自己没有照顾好他的前女友。”所以才导致了前女友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其实他的前女友出事儿的时候，人家的父母都是在身边的。当时呢，我的男朋友并不在他身边。他们两个人当时谈了半年多恋爱，女生才告诉他说自己有抑郁症。然后他们谈恋爱不到一年的时候，女生出事儿的。我的男朋友是觉得比较自责，是因为自己在和前女友相处的过程中，可能有那么一两次拌嘴和吵架，所以他自己就觉得不能原谅他自己，他觉得也许是这些事情让他的前女友想不开了。但是据我了解，他的前女友出事的时候，在那之前他们俩并没有争吵过。这件事情都已经过去快三年的时间了，我是在一年前才和男朋友谈恋爱的。一开始谈恋爱他就告诉我他前女友的事情，我当时也挺心疼他的。通过我的观察，我就是觉得他经常会提起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和我聊天，说着说着就会带出他的前女友如何如何，就会说他前女友这件事情对他的心理有多大的影响。虽然我不能够完全感受，可是我觉得他说的挺多的。别人如果已经过去了的一段感情，已经有了现任，是不会像他这样总是提前任的吧？ 他这样提前任，而且前任又是出了这样的事情，是不是说明他这一辈子都会埋在这件事儿里啊？这对我们俩会有什么影响吗？ 现在起码能看出来的是，如果三年过去了，这个男孩还在不断的去跟你叙述这件事情，或者他还在受这件事情的影响，说明这件事情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个创伤性的事件。就是这么长时间还没过去，他依然会自责，可能他依然会回想起当时的一些场景，所以他不断的去说。那这个时候你作为女朋友呢，我们去判断他哈，他会不会一直这样。如果他积极的去应对这件事情，比如说他去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进行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或者治疗，我觉得绝大多数人是能过去的，那他不会一直沉浸在里面。所以你现在其实要做的事情是，第一，在他说的时候呢，你可能得去倾听和陪伴他，这是一个情绪疏解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过程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然你也要去看看自己内心的感受，如果你觉得很受伤害，那么可能你也不适合一直承担一个垃圾桶的角色听他去说哈，你可能也需要自己去进行一些调整。另外是非常建议你的男朋友真的去做心理咨询或者治疗吧。他这种情况下自己基本上是不太可能能够很好的去应对，因为三年都过去了，正常来说可能一年左右，如果他调整过去了，他可能不太需要专业的救治也是可以的哈。但是如果三年了他还是反复的去提起，那么你可以问问他，如果他还时常回想起当时的场景或者有恐惧的情绪出现，那很有可能还有一些更严重的心理问题哈，所以一定要尽快去找专业的心理医生来进行一些治疗了。 好，就是说男朋友如果这个还是不断的深陷过去的那样一段经历当中，是帮助他的方式是应该去找专业的心理治疗。 对，是的。 好，谢谢白露。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说我和我先生，我们两个人已经结婚有12年的时间，我们两个人的孩子呢是7岁，两个人的感情其实过去挺好的，我不能说我们感情就完全没有问题，我们也吵架，也有过一些小问题，但是可以说他是一个负责任的爸爸，也是一个不错的丈夫，在和别人的丈夫比较起来，我丈夫应该是不错的。问题在我呢，出轨过，而且我的出轨呢有小1年的时间，我当时真的一直内心在挣扎，是要和出轨的那个人在一起呢，还是继续在留在这段婚姻当中呢？为了孩子，当然还是留在了这段婚姻中，可能是我自己做的一直比较隐蔽保密，再加上我的丈夫非常的信任我，他一直都没有发现。后来我的这段出轨还是结束了，原因当然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些事情了。结束了之后我又回归到了我的家庭中，可是此时此刻吧，我就是觉得我自己反倒出现了心理问题。以前出轨的时候呢，我总是觉得怎么样能够不让我先生知道，而现在呢，我最担心的呢就是他不知道这些事情，可是我确确实实是出轨过，他对我的好，他那么单纯的一个人，每次他和孩子嬉闹的时候，我觉得一家三口关系很好的时候，我一下就想到了我自己，我觉得我是一个对不起这个家庭的人，在这个家庭当中我是一个叛徒。我想问一下，我这种心态该怎么平复呢？ 其实也有很多研究和实践工作会发现哈，我们很以前经常是认为被出轨的那一方才会受到伤害，但是我们很多研究其实发现，出轨的那一方反倒是他会有很多的心理问题的出现啊，比如说这个自责呀，比如说会对自己进行一些道德评判呀等等哈。尤其是这位女性，其实她的表现蛮就是蛮符合这个特点的，就是她是在这个出轨关系结束之后，因为在出轨关系当中，她实际上处在那个情感关系的时候，她可能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想这些事儿。但是当她回归到家庭的时候，她会不断的去自责，不断的去评判自己以前的行为可能是不道德的，或者对这段婚姻关系是不忠诚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既然你已经选择回归了家庭，首先你要知道，你所有的这样的自责的情绪对你们的关系是没有好处的。就是如果你总是想着这些事儿，你可能在跟对方相处的时候，你的行为、你的表现、你跟对方沟通的时候的状态都会有所变化，那对你们的关系肯定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啊，第二个就是，当然你曾经出轨的这件事情的确是，对丈夫是不公平的啊。但是呢，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慢慢的去，每当自己这个情绪出来的时候，告诉自己都已经过去了啊，我现在要对我的家庭、对我的丈夫、对我的孩子有更多的好，我跟他们更好的相处下去，实际上是对我们彼此更好的一个方式，对我们都会给我们的家庭的这个幸福的状况都会更有益哈。另外就是你这样的所有的心结、你的情绪，能不能找一个你非常信任的人去跟他倾诉？ 嗯， 就是如果你这个东西一直压在心里出不来的话，它会一直在那儿结在那儿。但如果你跟别人倾诉，说把这个情绪都排解出去啊，你可能就会好很多。因为这个事情可能是一个秘密，只有你和你曾经出轨的那个对象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啊。那么当他能够向那么一个或者两个你很信任的人开放的时候，你的压力会变小一些。当然这个人一定是你绝对信任的，否则你说完之后你可能又有一个担心啊，那个担心一出来你可能情绪还会不好哈。那么如果你觉得很难找到这样的人啊，那你可以去找一个心理咨询师，因为心理咨询师他是有保密协议的啊，他一定会替你保密，并且他会用自己的专业来帮你去处理你的一些情绪啊，所以这个可能是目前来说对你比较好的一些建议。 好，谢谢白露。还有一位男生问哈，说我和我的女朋友，我们两个人认识一年多了，双方家长出面，我们都已经订婚了。在我们这儿啊，订婚还是一件挺严肃的事情，订婚之后理所当然就该结婚了。在这样的时候呢，我发现她和她以前的男朋友，就是她的前任，见过两次面了。第一次见完面，他没有告诉我。第二次见面被我撞上了，因为那个男生啊送他回来，我刚好去找他，和那个男生碰到了。他呢当时就告诉我说，他说他的前任啊找他有一些事情，而且呢以前毕竟两个人谈过恋爱，有感情，虽然以后没有什么事儿，但是呢并不是陌生人。所以人家找他想聊聊天见见面，他也就去了。从这一次上面，我又找到了他以前也见了他的男朋友，前男朋友，那我就知道他们共见面了两次。我现在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我女朋友吧不能说很爱我，我女朋友和我订婚吧，双方家长的意思可能更重于他的意思。他对我说过，他说他觉得呢，他对我的感觉一般，他也觉得我并不是他最理想的那个丈夫，但是他又觉得我们俩是挺适合结婚的，两家呢关系也都还不错，两家人早就认识，而且呢他也知道我们家啊事儿少，比较简单，和我妈相处起来也比较容易等等这些。另外呢我的工作很稳定，收入也比较稳定，家庭条件嘛在我们这个地方算是中上吧。出于这些，所以我的这个女朋友呢就告诉我说，她说我觉得是一个她说她觉得我是一个合适结婚的人。就是因为她的这些话，其实让我对我们的关系不能够很确定。当我知道她见了两次她的前任的时候，我心里就发毛了，这明年婚结还是不结呢？反正我知道她的那个前任啊，他还是有感情的，因为他跟我说过，他和前任分开的时候是他父母不愿意，他特别特别的难受，他对我说过这话，这话一直记在我心里。 首先我想说的是哈，这个婚该不该结，其实当然我们需要再详细的去思考，包括两个人要去讨论这件事情哈。但是我非常不希望大家就是因为可能我订了婚，比如说老家好多人都知道了，我这婚就非结不可。因为很多时候你勉强结婚，后面要面对的问题是更多的。 对， 这是第一个想告诉你的。第二个想跟你说的是，其实能够看出来是因为你的女朋友曾经表达过，这段婚姻其实我就是看条件，对吧？我不是凭感情要结这个婚的。所以这件事情对你影响会那么大 那你是怎么看待这段婚姻的？你是凭条件要跟他结婚，觉得他适合结婚，还是你是其实是很喜欢他的哈？这个你也要去考虑一下。第三个就是你女朋友去见前男友的这件事情，他的解释是他们之间有一些要讨论的事情啊，包括他们不是陌生人，可能见面聊聊天儿。那么这个时候你其实要跟他去讨论的是，那么如果你们两个要走入婚姻关系，你们如何看待彼此的前任？啊，你们面对前任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你女朋友觉得我面对前任就是可以时常跟他见面的，但是我们见面是到什么程度，对吧？那个等等，就是每个人自己的看法是什么，看看你们两个在这块有没有特别大的冲突啊。如果没有特别大的冲突，或者是可以去调整的话，把这个事情谈开了的话，其他方面如果都合适，那这个婚倒是可以结的哈。但是如果你们在这儿有很大的矛盾冲突，他那个前男友又时常在那儿，他做的这个事情你又很接受不了的话，那他很有可能成为你们婚后一个很严重的矛盾的导火索。 嗯， 啊，所以这个事情一定在婚前要谈清楚。 嗯，对，就是说两个人还是有一些心锚在这个婚前要解决， 对， 是吧？ 嗯， 而且我特别觉得是这个男生可能有的时候女孩子过去说的一些话并不完全作数的。 嗯， 我们在交代我们前面情感的时候，我们描述的是当时那个状态， 对， 就是 是的。 我和前任分开的时候，我真的挺难受的。 嗯嗯 啊，因为当时我爸我妈反对，那是当时好吗？ 对， 并不代表这一辈子我都很难受，是吧？ 嗯， 但是这些话听在恋人的这个耳朵里边。哎，这句话就不得了了，这句话会在有些人心里面就像扎了一根刺一样。 是的，而且你还说你不是因为喜欢我才跟我结婚。 对对对， 嗯， 所以要把这些问题都澄清了， 对， 然后你再和他在一起， 对， 是吧？ 嗯， 好，今夜思雨时，大家现在听到的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播出中，那么稍后呢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下半时段我们还会回答各位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稍后几分钟的广告之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做一场时光之旅，把故事无限延续，想想还是孩子的你和银色发丝的你，爱穿过时光，隧道到达每一个你，两岁的你原来如此难续，爱上每个你，从身体到表情相处，点点滴滴交织成了乐曲，三年后的七夕里会有一场大雨，爱上每个你，从未来到过去，当你年华老去，竟是如此痴情，徜徉树的空间里，看见不朽爱情。光之旅，把故事无限延续，想想还是孩子的你和银色发丝的你，爱穿过时光，隧道到达每一个你，孩子的你竟然如此难寻，哦，爱上每一个你，从身体到表情相处，点点滴滴交织成了乐曲。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10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10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3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也是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每天在广播节目中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而我们节目中主要的内容都来源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几乎可能都会遇到一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样一些问题，您可以拿这些问题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中有我还有我们节目嘉宾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我们来看一位男士给我们留下来的问题哈，说这个男士是这样说的，说我们俩结婚6年多的时间了，我老婆以前呢是一个心地还比较简单的人，比较单纯的人，但是我们结婚几年以后吧，我不知道她是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她这个人啊脾气就变得很坏，特别是在有了孩子之后，她很急躁，对孩子急躁，对我也急躁。总之呢，我们的感情由以前谈恋爱的时候还不错，到结婚3-4年之后，我们的感觉就不是特别的好了。大约呢是从去年开始，我的确心思不大放在家里，尤其是不太愿意和他单独相对，总是觉得他说话无趣儿，对我呢也很急躁，没有温柔，没有可爱。但是他是孩子的妈妈嘛，所以我们的婚姻还在持续当中。可是呢，最近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我发现啊，他偷偷的让别人调查我，而且呢，他可能在我的手机上也做了什么手脚。有的时候啊，我在手机上的一些事情，我没对他说过，他就知道了。所以呢，他问我的一些事情，好像都挺有针对性的。一开始，我还没觉得有什么，后来有那么几次了，我就感觉到他一定是让别人调查我，监视我，或者怎么样，了解到了我的手机的一些内容。我现在挺警惕的，我不愿意让他知道我所有的事情，并不是我有什么对不起他的，而是我觉得我也有个人的空间啊，有的时候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情，也不太想给他知道啊。当然，我没有出轨，但是有的时候和有一些女同事、女同学调侃几句也是有的，除此之外，我没有做过什么更多的坏事儿。可是啊，我现在就觉得我老婆变得挺可怕的了，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其实这位男士说在好像刚恋爱结婚的时候，老婆是一个挺可爱挺单纯的一个状态哈。 嗯， 好像是从生了孩子之后整个人开始变得急躁。 是的。 那么其实可能可以去考虑在这几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啊，是不是你可能对家庭对他对孩子也没有那么关心，或者是比如说他的家庭里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什么样一些什么样的状况，让他情绪开始变得比较差啊，或者是不是他开始带孩子是自己照顾孩子很劳累，或者会不会，我不知道，因为没有提哈，有些妈妈可能会在生了孩子之后辞职在家里做一个全职妈妈，那么全职妈妈的这个工作很琐碎很辛苦哈，如果家里人还看不到她的努力，没有给她提供一些支持，那她就会变得更加的压力很大很焦虑很烦躁，这个都是有的哈。所以我觉得在你现在去看到老婆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挺可怕的同时，我希望你也能看到是不是她这个变化里面也是有一些原因的哈。那么听你说，其实你觉得她是孩子的妈妈，或者出于各方面原因，你还是希望维持这段婚姻的啊？看起来是。那么只不过现在她这样的做法让你觉得很可怕啊。所以几个比较好的方法是，第一，当你已经发现她似乎是在监视你的时候，你能不能跟她平静的聊一聊这件事情啊？就是她到底想了解你什么，是不是可以跟你通过交流来了解一些事情，而不是去监视你啊？那每个人是不是都有自己的空间间去聊一聊这件事情啊。第二就是给妻子一些机会去倾诉一下自己每天都在担心焦虑什么啊，他这么做其实背后有一个很明显的原因，就是他现在觉得这段婚姻让他非常没有安全感啊，他一定要通过监视你的一举一动，他要证明你没有出轨，他要证明他对你的一切了如指掌，他才能够有那么一点点安心。所以他现在是一个安全感极差的状态。那在这个状态的背后呢，就是说明他对这段婚姻是比较怀疑的，或者对你在这个家庭内的投入是比较怀疑的哈。这个时候跟他去聊一聊，那么是不是可以我们做一些积极的改变来缓解他这种情绪啊，或者是能不能给他一些时间和空间，比如说你找时间带带孩子，让他出去轻松轻松放松放松，去调节一下自己的这个状态哈，这些都是可以去考虑的。其实一个女性从结婚到生孩子到慢慢变得跟以前不一样，都是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原因最后把它变成了那个样子。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个里面女性是没有责任的，她自己一定有责任哈。但是男性如果我们站在就是一个老公一个爱人的角度去考虑，我能不能多为他做一些事情让他开心起来，让他不那么焦虑，我觉得可能是对夫妻关系更和谐的一个处理方式哈。另外我也很想对很多妻子说，就是其实这个老公在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状态，就是很多男性当他慢慢的开始离开家庭的时候，实际上他在家庭内部感受到了一些压力。但是我不是说所有男性这么做都是对的哈，有一些男性的确他本身他就对家庭他不太负责任哈，但是确实有些男性是因为我每次回到家里好像老婆都这个推探我， 怒目相向， 对，然后骂我，然后很焦虑的那个状态哈。 对，就是比如说在家里面好像没有片刻得到对方的温存， 对， 而是时不时的就不知道对方这个哪儿就有火了，对吧？ 对， 什么无论是洗衣服啊、做饭呢、还是交流啊，还是哪怕自己这个想回到家里面轻松的待一会儿，但是你就可以听到可能对方的喋喋不休啊，对方的一些指责啊，对方的一些这个焦躁不安啊， 对， 那其实我们想一想，男人和女人都不喜欢这个状态。 对， 如果我们女人回到家，我们的男人是这个样子的，对吧？我们的男人是一个处处都不高兴，皱着眉头，你任何事情你觉得要跟他一讲，你就会把他惹毛了，他就会有不开心，你也不愿意去面对他。 对，是的，就想逃出去哈。那么当然我也理解很多女性其实压力可能比男性还大，就是我一方面要工作，我可能一方面还要照顾家庭，我照顾孩子，我很辛苦哈。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有效的找 一些方式去排解自己这种焦虑的情绪，或者去缓解自己的压力，或者让自己没那么累哈。比如说我们的家务能不能跟老公商量共同承担，或者我们别对自己有那么高的要求，必须每天早上拖一遍地，晚上拖一遍地，对吧？我降低一下标准，我让自己放松放松啊，或者是比如说我时常自己出去喝杯咖啡啊，看个电影啊，去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而不是说我一直压抑自己，辛苦自己，我一定要把家庭把事业都弄好，然后把我自己压抑的不受不了了，最后我去跟老公去发脾气啊，其实这样对家庭反而没有什么好处啊。所以双方其实都应该去看到我自己有需要调整的部分，同时多为对方想一点，可能这个事情就不会变得那么矛盾那么大哈。嗯 嗯，对，嗯，确实要解决这个夫妻两个人之间的问题啊，他们结婚已经有这个 六年 了哈，六年积存下来的问题也不是一天就能够解决的。 对，是的。 嗯，丈夫已经，这个丈夫问我们问题的时候可能确实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听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这样一个解答分析，回头再想一想，自己是有能力改变现在的状态的。 对， 其实妻子呢还是那个人， 嗯， 并没有什么，我们这个不忘初心其实最初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嗯， 我们都是希望我们能带给对方快乐的。 对 啊，有的时候这个日子过起来就是这样的，也许在琐碎的日子中就磨灭了我们最初在一起的那份心愿了。 嗯， 我们有的时候就把那些愿望放到一边了。 对， 其实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大多数伴侣我们还是希望对方快乐。 是的， 我们当我们看到由于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对方是开心的快乐的时候，我们好像会比对方还开心。 对，是的。 嗯，这是两个人的一个状态哈。 对， 也是我们大多数伴侣的心愿。要知道大多数伴侣都不是来找对方麻烦的， 就是费了那么大劲跟你一起生活，我为了折磨你，这也不可能 啊，这不可能啊。 对，嗯， 所以往好了去改变是有希望的。 对， 就是怎么样去努力调整，做出改变， 是 吧？ 对，因为就像对这个丈夫来说，你越逃， 嗯， 他越没安全感， 对， 他越追着你，反正这事儿可能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 嗯，所以此刻男人，拿出你的这个能力来， 嗯， 让你的妻子重新感觉到你们之间的那份亲密哈， 对， 还有重新找回两个人之间的信任。 嗯，是的， 嗯，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问我们的问题，这是一位女士，女孩。她说，我28岁，我是北京女生。去年相亲认识了一个男生，是在去年夏天的时候哈，跟我同岁。我本人的性格不是很爱说话，平时都是宅在家里的那种。认识了之后呢，就开始聊天，还见见面。没想到我们俩真能聊得到一块儿。其实这个男生啊，性格好，没什么脾气，嘴甜，会说话，会哄人。我脾气不好他都能忍，他也算是第一个能和我聊得来的人。感觉和他在一起以后呢，我就做我自己，我很自然，很放松。当然之后我们就开始交往了。那么在这儿呢，再说明有一点哈，就是这期间啊有点阴差阳错，因为父母啊跟介绍人说要找男方家里有独立住房的。那介绍人呢，当时给我们介绍他家的时候，说他家有两套房子，我们才见的面。不然呢，我父母都不会让我去见他的。因为父母觉得至少结婚了得有一个地方住。但是后来呢，和他交往起来，我们家才了解到他家就一套住房，他没有父亲，和他母亲和姥姥住在一起，而且呢还是20几年的那种老旧小区，都没电梯的那种。我家的条件明显比他家好很多，这就让我父母不太同意。他第一次来我家的时候，我爸就谈了关于房子的事情，就说把丑话说到前头，还给了一个下马威，说双方啊都别耽误对方。但是呢，我妈妈觉得这个男生人还不错，会说话，能办事儿，没房没车也别太在乎了。所以一开始呢， 我没想过要和他结婚，只是试着交往。但是走着走着，父母着急，自己年龄也不小。后来呢，我就感觉到哈，我们的事情发展得太快了。我们在认识三四个月的时候，他说请两家人一起吃顿饭，结果呢，就说到了结婚的事情，说他妈和他姥姥去租房住，把现在的房子腾出来，说马上就装修做婚房，然后和我旅游结婚，回来请家里人亲戚吃饭。他说这些的时候啊，我就说是不是太急了，我们才刚认识几个月，我还没有准备好要结婚。但是他说这一点都不快啊，而且吧之后他就按他说的那么几个月前呢就开始租房，把他妈和他姥姥都送出去住了，然后就开始装修，现在房子正在装修当中，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先斩后奏似的，好像房子腾出来了，有房了，也在装修了，装修好了，那我不得就嫁过去呀。这期间呢，我说了好几次，我说是不是发展得太快了，你们家太着急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结婚。但是他说不快，而且说老大不小了。在这期间我也去过他家，再加上双方的了解，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他没有父亲，也不说是病故了还是什么原因，问了就说很小的时候就没了，也不想过多了解，自己现在和母亲姥姥生活得很好就行。虽说是他姥姥，可是在他们家得管教奶奶，他小姨父管教舅舅，他小姨的孩子也就是他的妹妹，之前上学期间都一直住在他家。问了原因呢，他就说是他和他妹妹都是他奶奶养大的，也就是这个姥姥哈。而且呢，叫奶奶叫舅，就是一个称谓吧，都是自己家人，没有什么原因。而且他们家啊，脏乱差，不懂得收拾规矩，家里很乱，桌子上的土厚厚的，从来不擦，家里东西很多也不舍得扔，所以乱七八糟的。还有他奶奶特强势，什么都得听他的，他母亲就像是很傻似的，做不了主，装修房子都是他奶奶找人操办，一位78岁的老太太现在还在当家做主，谁都得听他奶奶的。他是独子又是大孙子，也不敢反抗，即便说了他奶奶也不听，就为这也不少吵架。还有他妈都不能做一顿可口的饭菜，他经常订外卖或者在外面吃饭，说他妈做的饭没法吃。了解之后我就有点失望了，我妈也说这家人好像不是过日子的人家，生活不规律，没有规矩，奶奶当家做主，怕以后结婚了日子也不好过，有了孩子婆婆不但不能给儿女分担，还可能会给儿女找事儿添事儿，这完全跟我家没法比。我们家虽然就是一般的家庭，但是收拾得非常干净利落，我们家生活很有规律也很规矩。我妈退休了，我朝九晚五上班，上下班的时候我妈就给我做好饭，我不会有后顾之忧，我可以为儿女分担，就是说我妈妈哈可以为儿女分担。而他们家呢，他妈妈也退休了，现在就照顾他奶奶，外加做饭，生活没有规律，想做就做，还老参与一些活动，就是那种上当受骗，花100块钱买个眼镜，买收藏品说能升值什么的。为这他也没少和他妈吵架。我妈一直都觉得房子车子都是附属品，那些都是物质的东西，人好才能成，人好也是关键。其实呢，他人倒不错，会来事儿，会说话，能办事儿，就是环境造就吧。他一直和他母亲奶奶住在一个脏乱差不收拾的家庭环境，所以他自己好像也显得有点那么懒，不懂得穿着，也什么都不在意，丢三落四，送过的东西没的有的就丢了。虽然月薪过万，不抽烟不喝酒，好脾气，性格好，能办事儿，但是丢三落四还胖，这些我都有点担心。哎呀，他的这个还挺长时间的哈，这个我已经读了很多了，那我再看看最后他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哈。 嗯， 其实呢，问题主要就是觉得这边女孩的妈妈觉得对方家里边缺少礼数， 这么长时间了，节假日啊也没有拿东西上门走动走动啊，这老北京其实挺讲究礼数的哈。 嗯， 那么这个对方家里呢倒一直是想娶哈。女孩最后说，总之说了这么多吧，房子都开始装修了吗？那我就越来越担心了，我们两家生活习惯都不一样，能过好吗？我们两家算是门当户对吗？我妈的担心也不是没有，对吧？虽然我和她聊得来，可我这么爱干净的一个人，她那么不讲卫生的一个人，我们能过好吗？现在我们也就认识刚刚90个月，不到一年就要结婚，是不是发展得太快了，太急了？反正我就担心了，我说的很啰嗦很多，你们帮我分析一下吧。姑娘她一半，这姑娘的一半的微信我还没念呢，她真的就写了一个小， 特别长哈， 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小小说了，把女孩的这种心态全写出来了哈。 对，但是我反正听整个的过程，我觉得其实最核心的矛盾就在于男朋友很强势的想结婚这件事情。可能在他着急装修房子要跟你结婚之前，你还能看到他身上很多的好，但是一旦他开始逼着你结婚之后，你就开始考虑他的家庭合不合适啊，他这个人有没有什么缺点呀，我们以后生活在一块有没有什么问题呀。那么可以说在你们两个还没有充分了解和感情基础还没那么稳固的情况下，当你再去考虑这些因素的时候，你就很有可能对这段婚姻产生质疑。尤其是当你的父母还对这个事儿很质疑的时候，他又强化了你这种担心哈。那么其实我觉得哈，男朋友强势要结婚这件事情，反倒是比其他的那些因素都更值得你关注。我会觉得如果一个，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你们两个到底是深入讨论了，还是说你每次的反对其实都是轻描淡写的说，哎呀，是不是太快了呀？男朋友说不快呀，你就不问了。 对。 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对方可能觉得你也接受。但是如果你很严肃的跟他讨论过，说我们确实时间太短，我需要一段时间再去了解你，我们再决定要不要结婚，不要给我这么大压力。如果你跟他这么说了，他依然还是强势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的话，你可能就要去打一个问号了。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以后可能在一块儿，他还会怎么做事儿，他可能还不顾你的意见，他自己去决定很多事情哈。 对， 所以你要看看这件事情你说没说明白啊，这件事情两个人还是要详细的讨论的。现在其实没到说我们结婚快不快，这结婚的基础我听起来还不太具备呢。跟他说清楚，我们还需要相处一段时间。另外呢，你说的所有的那些矛盾哈，其实都取决于，那些都是在你们两个人合不合适之后再去考虑的问题啊。比如说你要首先去考虑，你一定要记住你是要跟他这个人生活在一起的。当然我们讲中国的婚姻不可能说你的家庭一点不影响，对吧？肯定会有影响，但是它取决于你们两个人的态度。比如说你们两个人如果能就决定不让你的婆婆去看孩子，对吧？你们就或者靠你的母亲，或者你请个保姆，对吧？这个事情能解决了，可能你婆婆的那个生活习惯就不会影响你们啊。或者你们商量好，她就不跟你们一块生活，他们就出去租房子住了啊。那你男朋友也能坚定的不让他们去干涉你们的生活，你们的决定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把他们对你们的影响尽量降到比较低啊。所以这个其实取决于你们两个人的态度。你说的所有的那些问题，如果他愿意跟你一块克服，并且能找到方法的话，其实都是可以去应对的。但核心在于你对他这个人怎么看啊，就是你愿不愿意跟他生活在一起，共同去克服那些困难。如果你不愿意，那这段婚姻一定会出现问题的啊。任何一段婚姻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矛盾，也许这个人身上是他不爱干净，是他的母亲不太会照顾人， 对， 那也许那个人身上就是他母亲很强势，他老来他必须要跟你住在一起， 对， 可能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核心在于你们两个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而不是说哎呀我就考虑是不是合适啊，就我就自己做个决定了哈。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学会处理问题，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对， 因为两个人这一辈子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比如说现在就是这样的，他也是个行动派，看来啊，而且我估计对方家里边可能也，比如说，就像他说的，姥姥，就是那位奶奶哈，做主， 对， 可能就是早点娶过来吧，老人家的思维，早点娶过来吧，我跟你妈出去住，把房子装了， 是吧、 嗯、 可能就是这样的啊、 嗯、 那你的男朋友也很听话，马上就去做这件事情了、 嗯、 你自己觉得快了， 嗯， 其实你是应该处理这个事情的。 对， 这个处理这件事情不仅是给我们发来长长的诉说自己心事的这个这样一个微信，当然我很高兴接到这位朋友的微信咨询，更重要的是你要和当事人你的男朋友你们俩去商量这件事儿。 是的， 是吧、 嗯、你起码得把自己的态度先表达清楚。 对对，所以这个姑娘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要知道从现在开始你要学会处理事情、 嗯、 处理你生活中遇到的你觉得需要去解决的一些事情。 对，是的， 嗯， 而不是说我就被动接受，或者我就听我妈的，这个肯定在以后的生活中会出现问题的啊。 对对对，嗯，所以听上去啊，这个男朋友自己还是觉得有很多可取之处的， 嗯， 找了一个能让自己开心的男朋友哈、啊 嗯。 问题是难免的，两个人之间，嗯，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 所以遇到问题怎么样去解决？相信你也有能力可以去解决这些问题的， 对 啊、 嗯。 好，谢谢白露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各位在生活中遇到的这些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有问题您可以告诉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商量，我就是这个模样，那种男人的忧伤超出你的想象，那种痛对最好的朋友都不会讲，他会活得很健忘，笑得很狂。如果你是爱上我的沧桑，你要想一想，爱情不是我擅长，幸福可能是奢望。如果你是爱上我的沧桑，你要有胆量，不管地狱或天堂，我都闯。 同道，行致远。1039俱乐部与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